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看《弟子规》，请看第28条最后一段：“善相劝，德皆见；过不归，道两亏。”那么这一条呢，也非常的重要。我们都晓得，人与人之间呢，好朋友当中，我们见到朋友有过失，我们都会理所当然的会劝他两句。那么夫妻之间呢，我们看到对方有过失，做太太的或者做先生的，难免呢，我们也会劝他。那么看到子女呢，有不对的地方，做父母的肯定也会来教导他。那么这一条呢，他就告诉我们，善相劝。这个善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我们都知道，要规劝别人。可是这个善呢，只是你要有善巧方便。那么今天呢，为什么很多人不能接纳别人的规劝？有两种原因，我们不能不晓得。第一个，规劝的人，他的态度、他的语气呢，很强势，就好像指责说：“哎，你不可以这样，你错了。”态度呢，不能圆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对方呢，他接受到你这样，严厉的态度，不是很好的口气呢。他不能服你，他认为呢，你这样讲我，我偏偏不改，所以此地讲善一定要有善巧方便。那么我们想一想，跟我们最近的亲人，如果不是父母呢，就是子女，再不然呢，最近的就是夫妻。那么为什么会吵架呢？吵架的原因呢，不外是听的口气呢很不好，听得很不舒服。那么为什么会不舒服呢？就是对方讲的，在指责过失的时候呢，往往态度、语气呢相当的不好，令对方呢受不了，所以两个人呢才会吵架。那么这里呢就提到。人与人之间，如果在规过劝善的时候呢，要懂得善巧方便，要抓到适当的时机。你如果没有抓好这个时机，这个时间呢，抓得不好，让他很难堪，让他觉得很难为情，那么就会伤害到他的自尊。每一个人呢，都很讲求自己的自尊。都很讲究自己的面子问题，所以一定要记得，当我们在劝勉别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对方他的接受程度有多少，一定要衡量，然后再尽我们的力量呢，来帮助他，来规劝他。同时呢，一个人如果有真诚之心，想要规劝别人，那么我们说诚于中而行于外。这个时候呢，你的语气你的态度一定是非常的虔诚，一定能感动对方呢，会察觉说哦，我这样的确是过失很感激你的劝勉。那么如果说我们用强势这个很威权的这种态度，来劝勉别人，有时候呢，反而没有办法达到规劝的这个目的，而且呢，还结了冤仇，还怀恨于你，你这么凶呢，给他没有面子，给他呢现场难堪。所以我们读到这一条呢，不要很高兴看到别人有过失呢，就赶紧去跟别人讲。一定要懂得善巧方便，尤其夫妻之间， 夫妻两人的对话呢，往往都是家里子弟学习的对象。你能委婉互相尊重，那么子女呢，在讲话他的语调呢，也会跟父母一样轻声细语。那么如果说父母之间有过失呢，彼此是用这个很严厉很严厉的这种言语来这个指责对方呢，就不对了。所以在此地呢，你能善相劝，德接见，这个德呢，就是我们自信里头的性德。每一个人呢，都有这样的德行，肯定呢，都能有改过向善的这种本能，这种德性。那么因为我们后天的影响呢，环境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原来所有的这个德性呢，没有办法发挥出来。所以在此地呢，他就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当我们看到别人有过失，真的是好朋友，是亲人，是应该要讲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不可以不讲，我们不能见死不救，看他呢一步一步的堕落。那么如果你见死不救，你不愿意规劝呢，这里就讲你就没有办法建立你的德行。德接见呢，就是双方他的都能树立很好的德行。那么从历史上，我们前面呢已经讲到唐太宗跟魏征，像这样的这个皇帝，开阔的胸襟，能接纳这个谏议大臣他的归过，我们可以说相当的难得。贵为皇帝都能如此，我们想一想，我们今天的身份地位是不是更应该学习他们这么宽宏大量，这么大的胸襟。那么我们在劝别人呢，我们在劝人的时候呢，也自己呢也要想一想，用怎样的言语，用怎样的态度。如果你能比喻用譬喻的方式呢，往往他收到的效果呢更高。那么如果说过不归，倒两亏如果你看到他日益在造恶，你见死不救，你不愿意帮助他，那么就是倒两亏，两边呢都有亏损。一个呢是一直往下堕落，他的道德呢日益沉沦。那么另外一个呢，你眼睁睁的不愿意帮助他，这样也不对。所以过不归，倒两亏，你没有规劝别人，别人不懂得改正，这样也是这个有失为人的本分。那么在此地呢，也要提出一点，这也是很多家长呢都纷纷反映的，也就是说，如果父亲在教小孩，他比较严格，那么做母亲呢就在旁边呢搅局什么叫搅局呢？就是爸爸呢口气比较严，妈妈呢就在旁边这个鼓噪说，何必这么严格，让这个小孩呢有所依恃让这个小孩呢觉得说，哎，你们大人都没有办法一致，所以呢他就有恃无恐。所以这个呢也很不对当有人在劝在教这个子女，或者说在劝勉别人的时候，在旁的人应该这个先回避一下千万呢不要破坏当时的这个教诲。因为教导子女呢非常忌讳，一个严格的在教，一个很宽宏大量呢在旁边鼓噪这是很不好的。记得小时候的时候，邻家呢有一对婆媳相依为命的这一户人家，子女呢也有几个， 那么当时呢，这个男主人在外工作，只有剩下婆媳二人。那么这一户人家呢，他对子女的教育呢非常的严格，所以子女最后我们看到他子女长大之后呢都相当有成就。那么每当这个媳妇呢很严格在教育他自己的小孩的时候啊，甚至呢会揍他会打他，那么做奶奶的他会这个回避到一旁，等孩子呢被打完被教训完之后呢，这个祖母呢他会出来牵着孙子讲说，你刚刚就是因为犯错，犯错呢母亲打你是要你好，把你打醒，因为你做错事情了，打你一次你永远记住这样做是错误的，他是要你好，将来呢不要变成坏人，将来呢你会成为社会上贤良之人。那么有这么贤敏的奶奶，所以这一户人家呢我们看到他的子女呢都相当有成就。所以为人父母的，当你这个夫妻两个人在教育子女的时候呢，应该要协调，要同步，要一致。那么作为爷爷奶奶呢，在旁边如果看得心疼呢，就应该要出去回避一下。当然做父母在严厉教导子女的时候呢，也要特别谨慎小心。为什么？你打他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打这个安全的部位，不可以打这个要害啊，这样呢反而会有意外，或者说这个意外的灾难发生，那就真的是遗憾终身。所以善相劝，我们这个两方的品德呢都可以树立，因为我们可以呢渐渐的切磋而提升。不过呢在此地啊，还要再郑重的这个叮咛一下，善巧方便它的重要，才能达到效果，劝解的效果。如果你没有善巧方便呢，这个效果可能没有办法达到。接下来我们再看第29条，凡取与贵分晓，与宜多取宜少。那么这一条呢也跟我们切身生活有相当大的这个关联性。从最接近的日常的三餐吃饭的时候，我也曾经这样问学生，碰到你喜欢吃的菜会不会啊这个一直往自己的碗里装呢？几乎呢有一半以上的小朋友呢都会说会。为什么呢？他想到的只有自己，他觉得呢今天的菜很好吃，爷爷奶奶呢也说好，那你尽量吃。所以小朋友从小呢没有人教他，就知道我只要喜欢呢我就可以多拿，我就可以多取。殊不知呢这样呢给他树立的很不好的习惯，他不懂得我们在取拿之间呢我们要观察周遭，是不是别人没有用到，别人没有吃到。那么因为小朋友呢现在每一家每一户呢都生得很少，在家里呢就是一块瑰宝一样，像宝玉一样，所以大家呢都珍惜得不得了。从小呢他要吃的他要用的全部呢都是满足他的欲望。所以在这一条呢我们看到周遭现在的人呢对于这个取舍方面往往不懂得人与人之间呢要讲义，贵分晓啊，就是说你在取与当中，你在拿还有在施与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明白个中的道理。什么道理呢？ 取用当中呢，要讲到这个义字。为什么要讲义？如果你今天很自私，那么只有自利，你就不懂得还有别人。我们晓得，如果你都自私自利，别人呢也是自私自利，那么这个社会会变成怎样的社会呢？一定是你争我夺的社会。所以我们看到现前的社会，我们也晓得这一条呢，很多人不晓得，不晓得从小呢就要告诫啊子女要养成多给予，少取用，少为自己呢而取用。所以这里讲到，予宜多，取宜少。予呢就是给予，啊，给予别人呢要多一点，自己呢占有少一点，自己呢不要有占有的心。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十九条呢，我们就想到，人要有布施的心。当你面对啊，面对这个很多种种的物品，或者说这个钱财在你面前的时候，你能第一个，你就能分辨，我这个可不可以拿？我拿了以后呢，会有哪些后果？首先呢，我们要有建立这样明辨是非的能力。那么我们晓得，在社会上呢，啊，从事一些这个比较特殊行业的这些人呢，往往会有很多人巴结，会有很多人送礼，甚至呢走后门。那么这些呢，当你看到有很多钱财横亘在你前面的时候，这就考验我们廉洁之心，我们的操守。所以孔老夫子呢告诉我们，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么君子跟小人之间的差别呢，就在义跟利而已。讲义的人呢，他会觉得说，我这个取用当中，我是不是得宜，这个是不是对的，如果不对的话，当然不能取。所以这里呢，从小我们如何来教育子女呢？有一个朋友呢，他很善于教育自己的子女。从小呢，他对子女的教导，比如说吃饼干、吃水果，那么他就讲，一包里头呢，四个孩子当中，一个人只能吃两片，不能多。所以小孩呢，从很小他拿着饼干呢，不是自己拿着一包，跟我们现在看起来呢，有很多小孩呢，父母给他呢就是一包，他独享，分给别人呢不愿意，因为从小呢就没有这种给予的多啊，自己取用的少，没有这样的观念。那么这个朋友呢，他从小朋友很小，小学三年级呢，他就开始教他水果呢，如果要削皮的，啊，就教他怎么削。削了之后呢，他可以多吃一片。为什么可以多吃呢？因为他多付出了劳力。所以他说，他们家的小孩从小就养成，吃东西一定是均等。那么对待别人呢，也是一样，不敢多取。如果有剩下呢，一定是再把它封起来。做父母的呢，也没有说比较疼爱哪一个呢，谁要求多吃一片就给他。当然这些孩子呢，有这么良好父母的教诲，长大啊也都很有成就。所以有很多生活的小细节啊，生活的这种规范呢，从小父母就要让他建立起正确的观念。那么我们也晓得，这个施予越多呢，你所得到的越多。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这个舍得越多呢，所得的越多，你的福呢更多。所以舍得舍得舍了 就得。为什么呢？当你在施舍当中，你就跟人家呢结交了很多善缘。那么如果将来你有困难呢，这些朋友肯定也会帮助你，也会回馈于你。所以此地呢也讲到当我们心胸能开阔的时候呢，我们给予的更多，我们所获得的相对也会更多。我们再看下一段，将家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矣。那么这一段呢，也是跟我们日常生活呢很有关系。尤其大人之间的交往，有时候我们也会特别感受到，明明呢很不想这件事情落到自己的身上来，偏偏呢别人他就会丢给你。我想很多大人呢都普遍有这样的感受。所以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将家人，当你不管是言语或者说事情呢，要加诸于别人。比如说你将要批评别人，要说别人的不是的时候呢，你想一想，想什么呢？想一想对方他是不是愿意接受你这样的批评，你这样讲他呢，他会不会难过？如果你自己是他，你肯定会难过。想到这里呢，就应该要赶快停止，己不欲。当你自己呢也不愿意别人这样来对我的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停止。不管事情也好，言语也好，我们都要善思而后行。那么将家人先问己，平常呢我们都忽略了。为什么忽略的？因为我们经常呢没有这种反思的这种举动，往往看到呢就讲了，往往看到以后呢就加诸于别人，让别人痛苦，我们没有感觉，因为我们不是当事人。往往呢人都会忽略说我讲完就算了，从来呢不去考虑它的后果是怎样的。所以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到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每一个人呢都不希望不好的事情，不好的言语呢加注在自己的身上。以同理之心呢，我们就要想到别人的感受，也不应该呢这样加注于别人。我们再看下一段，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那么这里呢就讲到我们人要懂得感恩，能感恩的人呢，他内心经常会觉得很满足，觉得呢世间的人对他都很好，那么他生活的环境呢也会一片的祥和。为什么？他感激所有的人对他好，他也感激世间种种的环境呢都是非常美好的。那么这里呢他也告诉我们，人要活在感恩的世界里头，不要活在呢这个愤愤不平经常抱怨，不能活在这样痛苦的世界里头。所以这里呢提到恩欲报，简单的讲呢就是说，谁对我们有恩呢，我们一定要有感恩图报之心，一定呢要报答他，不可以忘恩负义。那么我们想一想，现代的社会呢几乎是忘恩负义的社会几乎呢可以说是这样。当然好人还是很多，可是呢比例起来呢的确是太少了。那么 我们想一想，这一生当中，我们拥有这样的身体，谁给予我们的？父母。如果没有父母从小这样辛苦地把我们养大，我们就没有这今天。那么再想一想，我们能有这么良好的生活条件，每天快快乐乐到学校呢，去这个读书，谁给予我们呢？就是师长。那么你能明理，谁教导我们呢？也是老师。那么这些呢，学校谁盖的呢？就是国家。我们再想一想，我们今天有的吃，有的穿，吃得好，穿得也好，又是谁的功劳呢？就是很多人集体起来一起努力所得到的。所以在佛法里头，他有讲到人呢有四种恩德呢，我们必须报答，而且这个恩德呢对我们非常非常的大。第一个呢就是父母之恩，第二个呢是师长之恩，啊，老师的恩德启发我们的智慧非常的大。第三个呢是国家之恩，今天如果没有国家，啊，没有一切的施政，我们就没有办法生活在安定的社会里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众生恩，我们今天所享有的一切呢，都是一切众生呢他们努力啊，才有的结果。所以我们想到这里，我们从最最切身的想到了父母，我们一定要有感恩之心，感恩就要懂得来报答。怎么报答呢？你能尽心尽力啊，奉养你的父母，那么你能尽自己的能力，把你的才华，把你的才艺贡献给国家社会，那么也是报国家之恩，报众生之恩，报老师之恩。为什么？老师辛苦的啊，这个传授我们的智慧，传授我们的知识，当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呢，一定要报答老师的恩惠。怎样报答呢？一定也要呢再传授下去，一代承传一代。愿欲望，这里呢就讲到，当你有不平衡，当你受到委屈，当你心中呢有仇怨，这个时候呢应该要赶快把它忘记。我们想一想，当我们看到蓝蓝的天空，没有丝毫的云彩，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空旷，内心呢也会觉得非常的这个开朗开阔。那么如果你心里呢有不平衡，有怨恨，你终日在那里痛苦，痛苦是一天，快乐呢也是一天，我们何不把这种这个怨恨呢快快的把它去除掉。所以这里呢他就告诉我们，心中有不平有怨恨，我们应该要早早的把它去除掉。这些怨恨呢就好像这个浓厚的乌云一样，我们看到天空啊，没有蓝蓝的色彩，天空呢乌云满布，我们看了呢也是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人活在这一生当中呢，我们要懂得调适自己，自己呢有怨恨的时候呢，不要把怨恨呢越积越多，就好像存在银行一样呢一直生利息啊，这个愿望怨恨呢在心里头呢越积越大，这个是很不好的，对自己的身心呢都有很大的伤害。所以圣人告诉我们，心里有不平衡有怨恨，应该早早的把它忘记，把它忘记。我们呢也不忘每天啊，要清除内心里头的障碍，内心里头的不平衡，就好像倒垃圾一样呢，每天要把这些脏的东西呢，通通把它丢光。 那么我们的身心呢才会安适，才会舒服。报怨短，报恩长，所以这里呢就提到，我们仰慕父母，孝顺父母，那是一辈子的事情，是源远流长的，不能说我现在想到孝我才来孝，我没有想到呢，我就不知道懂得报恩。所以报怨短，要记得有不舒服的时候呢，要赶紧把它去除掉。那么有恩于我们的呢，我们终身不要忘记，这样才对。我们想一想，我们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有这么快乐的环境，我们一定要懂得珍惜。墨学呢曾经看过有一个先天就双目没有眼珠的人，那么当时呢我在用餐午餐的时候也看到他呢要吃一碗面，我当时看他在吃面的情况呢，我那这个中午呢我吃不下饭，为什么？我感到我自己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幸福快乐的人，我看到他呢吃这一碗面，虽然有稍微凉一点，但是他两只手呢这样摸，沿着这个桌子呢这样慢慢的慢慢的摸，然后呢这个筷子拿起来呢这样慢慢的端起来，摸很久呢他才吃一口。我看到这种情形呢，我眼泪就掉下来，为什么？我感到人间呢有这么悲惨的人，有这么可怜的人。那么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有这么幸福，有这么快乐，我们更应该这个感恩图报。对于我们好的人呢，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一定要尽心尽力，不能有抱怨，不能有怀恨。你看到这样的人，他都有勇气，他都活得这么好，我们常人，我们一般正常之人呢，更应该不要愧对父母，不要愧对国家，不要愧对师长，应该要好好努力才是。看完了29条，我们再看30条。戴璧璞，身贵端，虽贵端，慈而宽。那么这里呢，就讲到当你是一个主管，当你呢领导很多人的时候呢，作为主管，作为领导人，你应该如何来善待你的部属？那么我们晓得，要能以德才能服众。那么从最简单的，做一个主管领导人物应该如何呢？他这里就讲。身贵端，你的身体呢，从你的行为举止呢，你就要端正。那么这个婢仆呢，是古时候都有丫鬟，这个丫鬟呢，我们说婢女，仆人呢有长工，这些长工呢，我们这个丫鬟长工呢，我们就统称为婢仆。可是现在呢，我们不用这样的名称，我们都称为部属，或者说家里头的佣人、用人那么如何对待他们呢？身贵端，首先呢，作为一个领导人作为主人的，你的身体你的言语、你的造作呢，就要端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那么你做的不端正呢，底下的人呢也会向你学习。你不端正，底下的人当然就不端正。所以不管是一个公司也好，一个团体也好，一家也好，这个主人带头的呢，首先都要记得自己的这个威仪一定要端正。如果你很轻浮很轻率， 你就没有办法以身作则，底下的人呢，也没有办法树立这个好的行为，他们也没有办法建立这个良好的这个行为态度。所以在此地呢，怎样做一个主管人，怎样做一个领导人呢？这里有教我们，首先就是要端正自己的言行举止。虽贵端，辞而宽。那么这里呢，就讲到，虽然呢你很端正、很严格，但是呢，人不能太苛刻。当你做主管的，你也要懂得体恤下属之人。所以在《论语》里头呢，有一句话：“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那么也就是说，做老板的、做主管的呢，你对底下的人呢，你要懂得有礼貌，你要以礼呢来尊敬他，你能体恤他，你能关怀他，你能以礼相待呢，他就肯定这个会效忠于你。所以说臣事君以忠，因为他感受到你对他的关切，肯定他就会这个很卖命的为你工作，他就会忠于他的职守呢，来为你效劳。如果你待他很苛刻，非常的严厉，一点都不慈悲，一点小犯过，你就要很严格的处罚。那么这样呢，底下的员工不服，将来呢都有可能呢跟你同很大的纰漏跟差错，那么这就得不偿失。所以古人有这样教诫我们，苛刻之人呢是最无辅之人就是你待人呢很刻薄的人，那么你就是一个没有福报的人。老板如果没有福报呢，这个公司就岌岌可危。所以人待人要懂得，也要慈而宽。这个慈呢，就是要仁慈，要有仁慈之心，要有宽恕之心来对待下人。我们想一想看，他今天会做这样比较卑微的工作，就是他们能力呢有不足的时候。那么有不足的时候呢，我们衡量他们智慧呢、能力都略差一点，我们能同情他这样在这一方面呢有差一点反应呢，或者说慢一点呢，作为主管的，我们能洞察他们有这一方面的这个缺陷，我们应该呢好好的教育他们。不可以很严格、很严厉，犯了一点小错呢，就很严格的处罚，这个呢都是很不对，而且呢很不慈悲、很不道德。所以作为主管的，你要做一个轻松的主管，要做一个有福的主管呢，要记得对底下要以礼，要经常关心他、体恤他们。肯定呢，因为福报会源源不断的。那么接下来呢，他就讲说，如果你不是用慈悲不是宽恕不是用这样仁慈呢来对待你的属下，你用势力来服众，是服人心不然。这里就讲到，你用权威、用势力、用钱财呢来控制他，他们不会服从你，只是表面呢服从你，因为有利害关系嘛，我肯定现在听你的是因为我要这一份薪水，但是呢他心里一定是骑马寻马，一旦呢有比较好的这个工作条件，他一定呢就会离开。所以不能用权势用很严格的条件呢来令人服从于你，因为呢他的后遗症是彼此心里呢都会有反抗，一旦呢时机成熟，吃亏的是自己， 吃亏的是老板。所以他这里有讲李夫人方无言，李夫人呢方无言，如果你能让大家服从于你呢，是用理，用正理，用有道理的这个方式来令众人服从于你呢，这样大家呢都会欢欢喜喜的为你效劳。所以此地呢也特别讲到，作为一个主管，当你的制度在建立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到是不是有讲到这种道义啊、仁义。如果太苛刻的话啊，这些呢这个员工恐怕没有办法真心的为公司效劳。那么要让大众呢都服你，那么你就要有公理有道义所在，这样呢彼此之间呢才没有言语的这个纷争，你的公司你的团体呢才有办法和谐。我们看了第三十条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看亲仁。我们想到这一生呢，每一个人都希望他所结交的朋友都是非常好的，所交往往来的这个朋友当中呢，都希望是仁慈、有品德、这个道德涵养都很高的人。这个是每一个人内心当中呢都有这样的需求。那么有这样的需求呢，我们就要有动作啊，去这个寻觅这样良好的好朋友。所以这里呢也告诉我们，人我们的生活品质呢也要逐渐的提升，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内在的涵养呢也要这个随着人生的阅历呢来增高。所以此地讲的亲仁是亲近善知识，亲近呢好师长。那么我们晓得当今要找这样好的人呢很难，不过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效仿孟子。怎么说呢？孟子呢他出生之后，孔子呢老早就已经不在人间了，相差呢有几百年的这个时间。那么孟子呢他非常仰慕孔老夫子，所以呢他就私下拜孔子呢为老师，他就呢读他的书，每天呢向他学习。所以孔子呢成为至圣先师，那么孟子呢也成为雅圣。所以人在这一生，即使我们遇不到好老师，但是呢好的经典呢都可以成为我们最善良这一辈子呢最忠实的好朋友。我们看第三十一条，同是人内不齐，流俗众仁者稀。那么这里呢就讲到在这个我们从小的范围来看，从社会这个阶层来看呢，人的确呢有好几种人。那么如果说从范围呢把它扩大啊，从肤色来讲呢啊，这个整个世界上呢肤色不同的种族都有。那么这里呢就告诉我们，无论层级啊，无论这个种族啊，我们不分族类，流俗众仁者稀。我们普遍的看来呢，一般呢都是属于啊这个中等阶级，都是属于一般的凡夫。那么佼佼者呢，往往比较少。所以这里呢就讲仁者稀啊，这个有仁德之人呢啊，往往在社会上呢不容易见到。所以这里就讲说，即使呢在人与人之间，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个这个层级呢都不同，这个不齐呢就是不同 每一个族类呢，它有等差，但是一般来讲呢，流俗众啊，就是跟一般啊程度差不多的，它居多数啊，流俗众。但是好的啊，有如凤毛麟角的这些好人、好老师呢，虽然比较少，但是我们仔细一点呢，在周遭还是有很多很好的良师益友。那么这里呢，就讲到，当我们有这样好的朋友，有这样因缘遇到的话，自己呢，千万不要错失到，啊，千万呢不可以错失过。他这里就讲到，果仁者人多畏，果然呢是一个仁者。我们看到这样的人，很多人呢从内心里头就会敬畏他。这个畏呢，不是畏惧他的权势，而是这样的人呢，你一看到他的威仪呢，你就内心就会折服于他。那么我们晓得，人的定义呢，我们从古人的教诲当中，他说仁者无敌，内心有仁爱之人呢，他不会有敌人。为什么？因为有仁心之人呢，他肯定能爱人，他能爱人呢，他就能宽恕人，他能宽恕人呢，他就能包容于人，他就能与人和睦共处。那么这样的善人呢，在世间上还是有，也不少。我们呢要睁大眼睛，有这样的好老师呢，我们要记住啊，一定要跟他接近，因为我们跟他接近呢，一定会得到他许多的教诲。就好像孔老夫子呢，他所流传下来的，他这个教导的这么多学生呢，几千年下来代代相传。像这样的仁者，他真的能这个万古不朽。那么这里呢，也鼓励我们，仁者我们不要轻易的这个错过学习的机会。那么仁者呢，他还有哪些呢？他会言不讳，色不昧。我们看到仁者向他学习，他的言语当中，他的神态当中呢，他都坦荡荡，言不讳，就是他讲话呢不会畏头畏缩的，不会这个有所忌讳。他讲话呢一定真实之话，他不会讲这个不真实之话，他所讲的这个言语呢也是很真诚，从内心呢真心流露。那么他的容貌呢，你看起来可以说温文儒雅，就诚如这个孔老夫子的弟子呢，他赞叹他的老师就是温良恭俭让，他具备有这五种的德性，有五种的美德。那么我们看仁者呢，往往他也有具有这些这个德性。我们跟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们内在的品德呢也会渐渐的提升。所以底下他就讲，能亲仁无限好，得日进过日少。那么这里就讲到说，当我们有这样的机缘亲近这样的善知识，有无限的好处。我们想一想，历史上我们文化呢可以代代相传，尤其是儒学，它可以说是我国啊，立国几千年来所赖以这个维系啊社会安定、国家繁荣最主要的根基呢，就是在于儒学。那么儒学呢，它所讲的是一个恕道、宽恕之道。所以在《论语》里头呢，这个孔子的学生他就问他说，有没有哪一个字呢可以终身啊奉之啊终身行之呢？孔夫子他就回答，有，就是这个恕啊，宽恕。那么我们知道呢，宽恕就是仁的表现， 所以这里呢就讲到能亲人他有无限的好处。为什么有无限的好处呢？因为我们人的内在会逐渐的提升，每天呢会过在这个生活在真善美慧的世界里头，得日进，过日少。所以呢，我们的过失，我们种种的这个缺点毛病呢，我们会因为老师的教诲能渐渐的关照自己，能逐渐的呢一一的改正过来。我们的气质呢也会随着我们跟随老师的熏习而潜移默化，我们的气质呢也会越来越好。那么如果说我们不能亲人呢，这里就讲到无限害，不亲人无限害，小人近百事坏。这里呢他也告诫到我们，如果人不能随时提醒自己，不能每天进步，不能每天进步的话，就有无限的害处啊。这里有讲到不亲人无限害，小人近百事坏。不能亲近啊，这个有道德，不能亲近好老师，不能经常学习提升自己的这个内涵，有可能我们的心就会往外跑，往外奔驰，追求这个世间的名闻利养，追逐世间的这个声色场合，追逐欲望，追求享受，像这些呢很容易诱惑我们。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接受这些这个道德的教育，那么我们的内心呢就很容易受到外界的污染，外界的引诱。所以这个亲人呢最主要呢就是要巩固我们内在的道德，你有道德思想，你有道德涵养，你就懂得明辨是非，你肯定呢不容易受到这个外界五欲六尘的这个干扰。所以他讲不亲人呢他有无限的害处，有讲不尽的坏处。因为你只要一沾染社会上不良的这种习气呢，就可以让你呢一辈子堕落下去。那么很多不好的朋友呢，他也会逐渐的来接触于你，小人近百事坏。那么有这些不良的朋友呢追随在你的周遭，那么我们就晓得我们这一生呢朋友的影响力非常的大。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好的朋友呢与你相处你会提升，不良的朋友呢跟你在一起你会堕落，尤其是赌还有色相当的这个危害呢相当的大。所以百事坏呢，这里的百事坏就是说这里呢世间的种种诱惑呢它会围绕于你，你一不小心呢把持不住呢就有可能堕落而自己不晓得。所以亲人这一条呢也非常重要，告诫我们人在内在里头呢一定要有道德作为基础，要有圣贤人的这些智慧呢作为我们人生的一些这个历练的一些宝贵的参考。如果没有得到这些熏习的话，我们在现今的环境里头就很难把握住自己，很容易呢受到影响而自己堕落呢不晓得。所以亲人我们要记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每天呢都要鼓励自己呢每天都要进步，千万呢不要受到外界五欲六尘的污染 跟影响。今天时间已到，我们就为大家讲到这里，再会。